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24集，罗刹婆分神于她的翅膀，凄厉的吼叫，头发愈加凌乱飞舞，身上被阿音啄得到处都是伤口，她宛若丧家之犬，掌月递过鬼镜匕首，灰鹤把手柄咬在口中刺了过去。那匕首经过太多怨气至极之尸体的血肉，更遑论皆是女尸，俨然成为了半个法器，一时间哀嚎声愈烈，红衣白发的罗刹婆逐渐消散，伴随着后堂一众依附于她的鬼奴也在消失。灰鹤仰头甩开匕首，嵌在了头顶房梁，更多的罗刹女罗刹郎挤进狭小屋子，想借机拿回自己的东西。阿音巨吼了一声，满室暂时变为宁静，她鹤身周围仍旧带着煞气，双眸不见眼白，全然的黑中泛蓝，说道： 谁看到装有蓝色火焰的琉璃宝瓶？ 有罗刹女颤抖着举起药叉，跳到桌子上伸手拿走，回到阿音身边，阿音继续说道： 其他的归你们吧。 一黑气萦绕的灰鹤，一绿皮精小的走兽，一冷面俊朗的男子走出了罗刹婆鬼屋。临出去之时，阿音带走了嵌在房梁上的匕首，还要回头封个灰烟结界，再烧一把火。掌月所在的阿修罗部也算是个国，阿修罗好斗凶狠是见惯了的。药叉有些严肃，觉得他此举狠辣，但看阿音浑身仍旧黑气不散，再加上他现下不是人身，一时间难以揣测其中心思，便没多说。身后鬼叫声不断，他们一路出了罗刹国，面前皆是黄沙，即将面对无垠大漠，便准备停下歇脚。今日是至阴，极好。阿音化回人形，灰衫仍旧破落，露着半截腿肚和纤细手臂，长发因为被罗刹婆撕扯，着实凌乱窘迫。可眉眼那股狠煞之意与风情柔媚交错，一张人脸写满了沧桑荒芜的沉重过往。她本身已然绝美，因这些经历而再添韵味，便是见惯了妖冶美人的丈月也有些惊艳。她做了个插手礼，弓了腰背说道： 多谢。 丈月回礼，却是右手先点了额头，再点胸前心脏，最后抵在左肩头微微颔首： 小事而已。 药叉冷哼道： 阿音不谢我。 阿音坐在黄沙之中，从本就不长的衣襟撕下一条布料涂手里头发。 我谢你作甚？求你你倒不来，现下怎的又来？ 药叉之故国嘉壁是国，离罗刹国不远，阿音在走罗刹之前曾求过药叉同来，还能顺便回嘉壁市看看，可他不从，直到罗刹险恶，唯恐避之不及。阿音理解，真真理解，他去过定然知道罗刹国内有多乱，更别说罗刹婆就是个疯癫至极的神鬼婆。 幸亏我来了，不然连你鸟毛都收不到。 阿音系好长发，抬头看坐在巨石上的绿皮鬼，浑身煞气逐渐消散，笑了笑，他说道： 阿耀，你能来我很高兴。 好友之间不言谢，然后伸出了手，递给他了一颗黑色内丹，是罗刹婆陨灭之后留下的，只有他这种灵力深厚的鬼彻底身死之后才会化一颗稀有的鬼丹。药叉吞吐道： 你这是？ 罗刹婆的鬼丹给你，你就能幻化人身，无论是贴合的一句还是千变万化的多句， 都任你挑选。张月背手立在旁边，面色依旧冷漠严酷，心道： 这可是个好东西。 他见着药叉那副呆愣模样，罕见而痴傻，强行塞到他手爪中。回到长安，好好研究研究，你聪明，定运用得好。绿皮小鬼一手抱着他装蓝焰的玻璃瓶，一手拿了颗内丹，愣在原地，仍旧觉得不太真切。罗刹婆的鬼丹，即便阿音已经有人身，他再吃了一时大补，亦能继承罗刹婆多少精怪术法，他却通通抵抗得住诱惑，轻易就给了他。你说俗世之间有人爱人抱团取暖，那鬼界呢？药叉不知活了几百年，甚至将近千年，头一次感受到了不问结果的善意，来自这至吃至玩的阴魔罗鬼。而在那一刻，他又忽然懂了一切事情，譬如为何阿音对于竹寒的执念如此之深，愿为他两走罗刹，愿为他逞强捉凶，甚至还为他想做个寻常凡人，不过是因为在那漫长孤寂的岁月里，他曾获得的每一份微薄善意都要紧紧双手抓牢，铭刻于心，再付之清泉相报。人生苦涩艰辛多少求，真谛不过是一句吸取眼前人，莫谈明朝。阿音对着他呸了一声，拍了拍他脑袋。回神了呀，鬼丹收好，琉璃瓶也先带回你那儿，我要先行一步。他定然想我了。药叉扯住他手腕，憋了半天还是出声关怀。 你身上的煞怎么回事啊？ 他带笑回应，细数其中实在复杂，似是苦笑又是皎然的笑。我回来的路上吃了个打盹的厉鬼。地狱叛逃的厉鬼在边疆鬼差巡守松散之处被他吃了，一路上压抑着那股煞，直到罗刹婆说要动竹寒，宣布一切自治瓦解。药叉着实心疼，他承认是心疼的，可话到嘴边又是平日里的调。 好吃吗？ 阿音留了个黑影就消失不见，话语声变得不太真切。难吃死了，臭烘烘的。原地漫天黄沙，大业将至。张月蹙眉淡淡问道： 他是何人？ 药叉把东西揣到百宝袋之中，系在腰间，语气再平常不过。 僧人，善人，阿音姑娘心上人。 离开长安之时不过初秋，地上的落叶尚且寥寥无几，现下竟不想已经满目浑白。他换了身衣裳，无外乎灰与蓝之间抉择，此即漫天的白还是穿了身亮蓝，这样他在他眼中就会愈加瞩目特别。阴魔罗鬼骨子里又是野性难驯，不穿碍事的亵裤，反正他也没有痛感冷感。卖伞的商户拉拢他买一把来撑，阿音笑着拒绝，任他落个满身。那一瞬，天与地的无垠相接，整座长安城写满了延绵温情。他一心去见挂念的关城，人间处处求白头，阿音无法白头，可若是能同他淋一场雪，任霜雪倾落，也可算是一场圆满，如何？太过美妙，只是想想便要心动情动，叹一句这是此间最奢求的浪漫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